夫云海摩星岭十一号 Case 817黑山黑仔记。黑山在古代是个独立的王国，不过近代属于南斯拉夫的一部分。南斯拉夫解体之后，在2003年就成为了塞尔维亚和黑山联邦。2006年的6月，黑山宣布独立，成为了共和国。原来2008年的北京奥运是黑山历史上第一次参加奥运会，他们拿了几多个奖？人家志在参与的。 我想话咧， 即系冇奖啦。 唉，唔好问人哋有冇奖啦。 系系唔应该，唔应该。 我哋香港吓都咁多年都系得嗰几个。 唉，好劲噶啦！我哋香港咁少人口。 诶，啱嘅，啱嘅。 咁细地方，黑山大噶嘛都。 黑山如果相对香港梗系大啦。 系咯。 咁但你相对欧洲就细嘅。 系系系系。 但我想问你，其实有冇听过黑山呢个地方 噶？有。 你冇话俾听老妖啊吓？ 唔系，黑山老妖当然听过啦。 我觉得你会讲呢啲嘢嘅。 唔系，因为点解听过咧？塞尔维亚和黑山嗰时系有听过嘅。 咦？咁你都算系有啲常识。 唔系，因为踢波，因为睇波啊。 黑山有足球嘅咩？ 赛黑球员噶嘛，有啲系啊， 赛黑噶嘛， 系啊，系啊， 系喎，系喎。咁系咪你中意噶？ 唔系。 哦，原来唔系。 我净系中意英格兰嘅啫。 净系英格兰啫咩 ？England yes。 啊，又唔似喎， 有样睇咁呢啲。 又唔系啊，系个岁数问题啫。我总以为系即系殖民时期嘅人，即系长大嘅人咧，就中意英格兰。 我都系殖民时期长大噶。 啊！你八十后嚟噶嘛？ 系啊，我都有17年嘅光景啦。如果我80年， 好啦，当你系啦， 都系英国养大我噶，可以话。 你80年出世噶？ 我唔系啊，82啊。 我哋82， 都系啊，都15年光景啦。 都啱啊，都算系英国政府 系啊， 当时殖民时期较大噶。 你谂下，我去世博最中意都系英国馆。 系你就好 enjoy 过英国馆啦。 系啊，好中意俾英国馆噶。 系我就麻麻地啦。唔系咁黑山咧，点解就要楞到呢度咧？就因为昨天我哋讲到咧，就去阿尔巴尼亚嘛，咁啊认识咗嗰个老板咧，就正式就吓无端端就吓死我哋，原来个的士司机系个老板， 系 个酒店老板，之余就有餐厅老板，有钱到不得了，无端端揸咩的士啫，即系离奇咯，我真系觉得，即系你冇理由突然间有一日行下去接的士，上面有个李嘉诚噶嘛，我觉得如果系你就觉得系好大整蛊嚟噶啦，好惊噶。咁咪邊度？ 應該我俾錢，佢定佢俾錢我啦？ 係喎，真係喎， 係咯，我貢獻咗咁多俾佢。 咪咯，咪同埋，但係又唔係咁講喎。你知唔知？拆開少少啊？ 咩？ 10年前咧，當時嘅約旦，你知約旦喺邊㗎啦？係咪？約旦就係喺以色列嘅東面，喺中東嗰邊嘅。OK。咁約旦呢，佢當時嘅舊嘅國王未駕崩之前呢，咁呢就不斷去訓練佢嗰個仔，即係承繼皇位㗎嘛，嗰個太子都幾親民㗎。咁當時佢未正式去接管佢老豆，即係佢老豆仲喺度在位嘅時候呢，佢曾經係試過呢係扮的士司機呢，係真事嚟 㗎。 喺約旦嘅首都安曼呢，扮的士司機呢就去想體恤民情，了解一下所有嗰啲人嘅苦況。咁就去了解一下，就听闻就已经有一两年咧，耐不耐佢就扮的士司机噶。 咁正， 冇错啦。 即系个情况唔系李嘉诚揸的士，系胡锦涛揸的士。 系啊，或者胡锦涛个仔揸的士咯。即系你好难想象，原来有啲国家系做得出呢啲嘢噶。咁可能我哋就比较细利啲啦，我哋唔好相信呢啲有钱人会做呢啲啦。咁但系喺阿尔巴尼亚嗰个老板系咁样啦。咁佢当时应承咗，之前咪讲过嘅，我话我哋要去黑山。 系。 咁佢就话你唔会识得搭巴士。你跟我哋去啦，包架车啦，咁我计翻条数 OK。同埋咧，佢咁样讲嘅就话，嗱，首先咧去到北部，上次文俊讲嗰个城堡咧，即系曾经话怀疑打山庄嗰个城堡啦吓，参观完食埋饭，到下昼咧大概3个钟以内，其实佢讲2个几钟嘅，就已经可以咧由嗰度直接揸车就北向北驶，一路咧就入到去呢个嘅黑山噶啦咁样。咁因為我之前係做過啲 research 噶嘛，咁我攤開個地圖咧，咁喺北邊咧，即係嗰個城市如果離開咗嘅時候咧，咁係有一個關口嘅，即係一個正常嘅國際關口，就過黑山噶啦嚇。咁但喺另一邊咧，事實上有另一條路咧，你見到就係亦都可以上到黑山嘅。咁我咧心裏邊咧就以為應該有2個嘅國際關口嘅 嚇。 咁我哋當時問佢，我話咁喺邊邊近啲啊？佢就問我：你哋去邊度啊？黑山嘅邊度啊？ 咁我就話嗱，我哋 book 咗呢度個舊城，即係一個地方喺黑山嘅，叫做 Budua。 Budua 係你個 Budua。 Budua 嚇 Budua 呢個地方，但係佢唔個 do 字要好快嘅 Budua。 Budua 係啦，咁呢個地方咁就係一個海邊城市舊城嘅一個裏邊嘅一個小型嘅客棧咁樣嘅。 係 係係。咁如果係咧，就行。即系远，即系近嗰个海边嗰条路就快噶啦，咁样。咁讲到实牙实齿一定得噶嘛，系咪？好啦，咁到我哋执晒行李啊，准备出发啦。咁啊，先知道嗰日，琴日都讲啦，就系佢嘅，我哋怀疑系个老板嘅仔， 系 嚟到去接我哋啦。 系 咁我形容佢就系非常之温文尔雅啦，好有礼貌，即系好过分嘅礼貌嚟嘅。乜嘢都唔该前，该后，多谢呢样嗰样。着住一套即系恤衫，系名牌恤衫， 系 名牌西裤， 系 名牌鞋， 系 喷晒古龙水， 全身名牌啦。总之 系啦。咁我哋喺嗰个边境城市食饭嘅时候咧，咁我哋就去咗间餐厅，咁我哋一齐食饭啦，系咪？咁佢叫咗个 pizza， 我哋叫啲 pasta 呢样嗰样，好多意大利餐嘛。咁我哋见到佢叫咗个 pizza 嘅时候咧，佢就。即是這件事呢在外國人呢都少有的，就是你吃披薩你外國人都用手吃的嘛。 是啊。 他又冬烏叉一塊塊地切一塊塊地放在口。 嗯。 我們已經想說哇真的好像過分 的。好沒癮的、啊、其實。 是啊。即是你見到是那些好像即是你好像見到一集 upper class 的。 是 他們的生活他的生活模式呢，即是他覺得即是他這他沒有說他出口，即是他覺得披薩都要用刀叉吃的。 是。 拿上手就好像好唔，即系好平民咯。 喂，咁你哋都几唔开心喎？其实某程度上，即系你哋又镜住咁样。 我哋冇理噶。 好嘢。 咁我理得你啫。 哇，你有个性噶啦，云海。 唔系做咩事啫？我哋有我哋食饭方式噶嘛，系咪？咁我哋就继续食完饭就听，即系应该系佢老豆 order 咗佢啦吓，就话嗱接送呢几个人就过到去嗰度。咁佢仲问清楚我嗱，你哋去 Budua 啊嘛？我话系啊 ，Budua， 即系个地方叫 Budua 嘅啫。我谂冇第二个同名嘅啩。咁啊摊开地图开始就过啦，咁啊开始就。經過那些沼澤區啊，呢樣嗰樣咧，就開始入咗條細細地個路嚇，兩邊開始冇建築物噶啦，即係你感覺上已經開始邁向邊界噶啦。咁過下嘅地方咧，你就見到一個所謂嘅即係嗰啲海關樓嗰啲咁嘢啦，但係好相對之前我哋見嗰個就仲簡陋好多嘅。 係 嚇，咁啊過啦，咁啊當然我哋諗住即係呢個應該係阿爾巴尼亞嗰個出關嘅地方啦， 係咪？ 咁俾咗啲 passport 佢呢樣嗰樣啦，咁啊嗰個人就幫我哋去搞埋，咁啊抌完 chop 咁呢樣嗰樣咧，就俾翻我哋，咁就開始離開嗰個關。离开我关卡之后咧，咁啊继续洗，咁啊洗咗一段都有五分钟到啦。咁我就突然间觉得有少少唔对路，我就喝停咗佢。我话喂，等先，我哋而家喺边噶？咁点解我咁问咧吓？因为我唔觉得仲有第二个关啊。即系我觉得嗱，你通常你过边界咧，就系会首先出咗关啦， 系 就再去入第二个国家嘅关噶嘛， 即系关接关， 冇错啦， 都近近地嘅，通常 系通常都好近嘅，但系嗰一次就系佢过咗个关之后咧，我唔见到第二个关，而我就已经觉得佢已经想出紧一条大路啦，咁我就喝停咗，喂喂，等先，我话喂等先，我而家去边啊？佢话你哋而家去黑山啊嘛，我系啊，等先啦，你停咗喺度先，我哋 check 下啲 passport 先。咁我哋 check， 系， 我话喂，我话我哋过咗啲关未噶？佢过晒噶啦， 即系离咗境噶啦，系啊， 啊过晒，系啊，头先嗰个关其实过晒噶啦，咁我哋就心谂咧，就可能叫做好似你知，好似香港都试过噶，即系深圳嗰边可能一地两检， 系， 即系原来佢帮我攞本 passport 嘅时候咧，佢就一个出关，一个入关咁样啦， 即系入埋关啦，已经 系啦， 搞掂晒啦， 我哋就咁样谂啦，咁你就我话等先，我哋唔好喐住。咁当然嗰个后生仔又佢唔明我哋意思咧，即系佢仲问咩啊？你哋唔明，而家唔系黑山咯？咁我哋因为见唔到入境嗰个关口嘛，咁我哋就话睇 passport。佢话但系喂冇印、啊， 未入境噶、 啊， 即系如果你喺呢度咧杀人嘅话咧。是沒有人管制到你的、 啊。阿灰你眼是要想一些咁恐怖的意象的、啊。 所以其实那個司机是有权呢。 做什么杀了我 啊怼冧你哋成班友。又或者吊返转你见他的名牌几靓。 抢了他先是吧 是啦沒有人可以呢。 或者绑架个仔。 制裁你。 就勒索那个老豆。 因为你现在在那些叫做什么地方啊 即係平平。平時叫公海啦，呢啲地方呢啲叫咩工地啊？ 工地冇啦，唔係咁。但係我就話冇入境記錄喎。咁我點得？咁突然間佢好緊張喎。即係你其實咧，佢有少少係嗰啲咧，好似係象牙塔長大嗰啲後生仔嚟嘅。佢大概係25、26歲到嘅啫。係佢話嚇，你哋冇個 chart 冇個 stamp 咩？我冇喎。嗱，你睇下啦。咁佢就攞曬我哋身份 passport 睇一睇，研究咗一排，佢話冇。佢就突然間遞翻俾我哋，佢指住呢個。咪就係黑山個入境證囉。我吓等先。你知呢一個印係我哋而家入咗黑山嗰個 chop 嚟㗎。佢係呀。咁咪死啦，我話等先。你真係令我搞到模糊狀態啦。 咩係咩嚟㗎呢？ 咪即係我入咗黑山啦嘛，係咪？ 係呀。 我抌咗印喎。 係呀。 咁我話頭先我哋幾時出咗境呀咁樣。即係我哋喺阿爾巴尼亞冇出到境呀。 即係原來係入咗境係冇離境。 冇錯啦。 好彩你冇殺人咋。如果咪兩邊國家都可以制裁你啊！ 即係俾你激死， 死兩次啊！你要填命填兩條、啊， 即係你唔好做律師啊！所以阿波真係唔係咁，我就話點解會咁㗎？ 係咯， 咁佢話哦唔係，哦你理解錯誤啦，其實咁㗎，呢條路行出嚟嘅時候咧，原來阿爾巴尼亞係冇關㗎， 冇關 嚇、啊！我話即係點啊？即係我哋而家係離開咗阿爾巴尼亞，但係冇經過阿爾巴尼亞海關，即係阿爾巴尼亞官員係唔知我哋離開咗，而我哋就直接入咗去黑山㗎喇。佢係呀，我哋啲普通市民都係咁過關嘅咋嘛。大佬嗱，佢哋普通市民係因為佢哋成個巴爾幹半島有個聯盟嗰啲系統㗎嘛，佢政治都可以互用㗎嘛，即係可以通道㗎嘛。咁我哋遊客嚟㗎嘛。咁後來我再返到香港嘅時候曾經問清楚過嘅。咁因為有同團，即係香港有個團呢係經過同一個邊境過㗎嘛。佢哋就係過國際邊境嘅，佢哋話係嗰個出關嘅時候呢，阿爾巴尼亞係有抌印嘅，係要過電腦嘅，咁仲要係有收到啲錢嘅， 又收錢， 係啦，全車收添啊！呢次仲要 走都要收， 走都要收，全車收，仲要係點咧？仲要扣留咗架車，即係佢哋開頭唔知要俾錢，就猛咁話證件有問題 ，something wrong，something wrong， 係啦，等咗唔知成兩個鐘頭先俾佢哋過嚇，咁我哋話嚇，咁即係話其實咧。即係衰啲咁講啊，我哋變咗非法出境喎，原來 係囉。 咁我喂你呢個有錢仔，你唔係玩我嘛？ 咁點搞？咁梗係翻轉頭啦。 冇得翻轉頭。 點解？ 因為你非法出咗境啦。你翻轉頭嘅時候，佢會問你點出境㗎？ 逮捕你㗎喇，就會。 知啊。 即係雲海以後唔可以去阿爾巴尼亞㗎喇喎。 短期內呢我唔敢去住。因為即係話做今時今日啦，即係而家去到八月啦，我係四月入境㗎嘛，即係話八月呢喺呢個幾個月嘅記錄裏面呢，我哋仲喺阿爾巴尼亞㗎。係 係。 好驚啊。即係有咩事，如果萬一我哋下次再去呢，佢用同一本 passport 入嘅時候呢，佢會問你囉，你都冇出境你點入境㗎。即係呢個好大件事㗎。 其實你應該即刻返轉頭喎，因為有個當地人陪你嘛，可以解釋嘛。下次你點搞你話俾我知啦。 下次唔係，下次我換本新嘅先入去囉。 人哋唔係淨係吸個印㗎嘛，即係想話你傻仔 㗎嘛。 真係要話你傻仔，唔好意思。 咁我咪話呢個唔係我囉，呢個 van 開 is not that van 開囉。呢個係 new van 開囉，你到時先算啦。我冇諗住咁短返去阿爾巴尼亞，但係我無端端未試過一次呢，係即係被逼地呢係做咗個非法出境者，咁就揼咗個黑山嘅入境證。我話咁冇啦，騎虎難下啦，而家真係冇諗過返轉頭 玩先算啦。 咪因為返轉頭都揼唔到，因為返轉頭佢都冇阿爾巴尼亞嗰個關㗎嘛，返轉頭都係要走返國際邊境嗰個關，要再揸多兩個鐘頭車去嗰個位，點揸啫。 喂，其實咁你入返平民邊境去返阿爾巴尼亞，再用國際邊境離開， 就係要再揸多兩個鐘頭車囉。太耐啦，因為嗰陣時已經下晝，我哋諗住黃昏前我哋可以去到㗎嘛。 喂，但係阿爾巴尼亞嗰邊都有問題喎。 點解呢？ 一睇就知道你哋唔係本地人啦。有冇理由俾你哋行平民邊境嘅啫？ 唔係，嗰度 關嘅啫， 關都冇啊！即係如果你唔係識途老馬咧，你唔會行到嗰度噶。 哦， 即係普通 喂，冇有人㗎係嘛？嗰度都 咪就係當地人咯。 嗰個 係 咩人啫？嗰個係黑山人定係阿爾巴尼亞人？ 黑山人啊！ OK， 得明。 冇阿爾巴尼亞嘅官員，冇警察，冇官員，冇軍人，即係我就覺得無端端我偷渡咗出境， 嘢到爆， 真係嘢到爆啊！咁我覺得唔抵啊嘛，我無端做咩非法出境啫？即係呢個係真係好唔抵嘅事。同埋你早講啊嘛，即係你要早同我咁樣講，我咪話俾你聽，唔好行呢條路，行翻國際邊境咯，係咪先？你又唔同我講，所以咪話呢個有錢仔真係 傻傻地啦。 嗱，我唔夠膽咁講啊，我唔夠膽話佢傻傻地嚇，即係覺得佢有啲嘢好似唔講清楚，但係佢又唔係特登嘅，即係佢都覺得你 expect 你知㗎啦，係嘛？咁好啦，過咗啦。 咁我心谂，唉，算啦，都入到嚟黑山啦，系咪？咁我哋就话尽快啦，即系佢因为佢当时咧，佢老豆咁讲嘅，佢唔系佢讲嘅，佢老豆就话咧，佢哋嚟过好多次噶啦，好熟呢度嘅。咁开始揸车啦，咁啊开始揸入啊嗰啲，开头见到少少嗰啲黑山城镇仔嘅，好细嘅啫。咁一路因为我哋要去嗰个布德华咧，就系嗰个嘅黑山嘅海岸，地中海海岸嘅海岸边嘅一个古城嚟嘅。我因为我两个朋友其中有一个咧，佢两年前嚟过一次布德华嘅， 系， 所以佢认到嗰个路系喺边度嘅， 系。 咁如果摊开个地图啦，系咪睇住我？好嘅，既然非法出境咗，咪继续睇条路点行啦。咁又行一行，行一行。兜咗好耐咧，就开始经过条村落，就出到一条疑似系海岸嘅公路。因为一出到去嘅时候咧，已经见到哇，一片海洋 ，OK，一扎山头，荒芜到不得了。又系咧，啲山路就好窄，好彩唔系上次巴基斯坦咁，因为冇乜车嘅， 系 好少人嘅。因为鬼咩？边有人喺个游客边度嚟呢度过境入咗条山路嘅啫。咁但系嗰一刻突然间咧，我哋就开始讲广东话啦。我哋就话喂死啦！即系当然我哋唔会表达到俾佢知我哋有担忧啦，系咪？ 好开心嘅，喂死啦！咁我哋真系 系啦，冇错啦，就系用晒啲笑容去讲嘅。我话死啦！咁我 friend 问做咩？喂，我怀疑佢行错路、啊， 唔系咁正嘛，行错路。 系嗱，点解我咁讲咧？嗱，打下地图睇睇，嗱，各位，即系我哋三个一齐打，各位打下地图。嗱，而家咧，我哋如果咧就系跟住正常嘅方向咧，我哋嘅右手边咧就应该系山嚟嘅， 系 左手边应该地中海嚟嘅。 而家全部唔系、啊，真系正啦。 唔系个问题唔系啊，即系系啱啱调转啊， 哦、 即系咧无端端我哋嘅右手系条海、啊。左手系个山，咁因为布德华系北边噶，咁我就觉得，喂，咁即系话佢好明显喺南向南行，你明唔明啊？即系向翻个 明、 啊、向南行，我话冇理由向南行，因为你都向南行嘅话，就系唔系布德华噶咯，系另一个唔知咩城市噶咯。 但系会唔会系咁啊？你哋入嚟嗰阵时系。即系你嗰个人咧，以往就由南至北咁样上布德华，今次就由北至南咁样去，所以咪啱噶都系。 我哋开头都系咁谂，因为我哋唔 乐观地 乐观地谂，因为我哋唔想问佢，主要我发觉呢个人都唔知系咪霎下霎下嘅，咁有钱嘅又唔 系 好识嘢咁样咧，咁我哋觉得我地图仲熟过佢，明唔明啊？咁睇我唔对路，佢真系唔对路，我右手边真系海嚟嘅，左手边真系山嚟嘅，之后突然间我朋友好清晰啊，但系我觉得未必唔啱，我朋友咁讲，我话点解？因为大家仲系大家好似当笑咁样讲啊，大家望下嘅窗外边嗰、那个阳光就开始接近黄昏噶啦， 系。 但系呢个阳光话俾我哋听咧，我哋条路系向北行嘅，因为阳光咧系喺西边向紧西边行。我望望系，点解咁奇怪？个阳光系西边嘅地中海会喺右边咧，啲成个局面好似迷宫咁啦。 我知啦， 点解咧？ 板块移动咗啦， 又系激醒我。不如咁啦，翻转头咧，我话俾你听，究竟佢。是真的迷路啊，行错路啊，定是我哋意会错误咧？翻转头 定系真系板块移动咧？ 啊，你真系 Case 817核散核仔记，核散呢个中文译名唔系音译，系用意思嚟译噶，即系话呢个国家系有好多黑色嘅山，系咪真嘅咧？有两个版本，有人话天空望落去，全国嘅山都系黑色。不过有专家就话唔系啲山黑，而系呢度有好多古老松树森林，睇落似黑色啫。 咁咧，我哋一路咧行嘅时候咧，你明唔明咧？最衰系咩咧？你喺啲咁靓嘅地方迷路咧？就好容易精神分裂嘅，因为点解咧？因为一路行咧，我就话死啦！我怀疑，即系当然就唔好俾佢知道反应咧，又系啦，话死啦！你睇下我哋怀疑迷路啦， 大镬啦！今次 大镬啦！ 20个钟之后都去唔到啊！ 系真系咁谂啦，话死啦！如果真系向南行，我哋死梗咧，半夜都去唔到咧。但系即系讲下就会同啲即系同我两朋友讲，但系你睇下左边个景色几靓，真系靓到唔想走啊！即系个沿途景色真系好靓， 完全黐线啦， 完全黐线，即系你明明见到嗱，即系嗰啲山景啊、水景啊、水景啊、啲湖景啊， 咦，云海， 你 食肆嘅触觉开始短短几日培养咗好多， 唔系我系阻止到你先啊，咁同埋有啲花啊，同埋一啲嘅仲有得意地方就系咧，突然间你见到水上面咧有个教堂仔咧系荒废咗嘅，但系水上面嘅， 系， 即系你原来不断见到好靓嘅景啊，咁我哋就一路喺度，即系左嘅心反就好惊，右嘅心反就觉得，哎，好靓好靓啊，影相， 系， 咁一路行，因为我哋见到佢突然间兜下咧，又好似兜翻上去北部咁样行，即系因为啲路系唔系直线嚟噶嘛，全部系山路嚟噶嘛。 咁兜嚟兜去兜嚟兜去，突然间如果嗰个阳光转翻方位咧，话咦喂，而家又啱翻，大家唔使惊住。突然间一转个山头咧，突然间喂唔对路，右手边都系地中海。咁一路咧已经纠缠咗成个几钟吓，一路欣赏紧风光，一路就喺度惊。咁我个朋友话喂唔好咩啦，不如真系索性问佢啦。即系惊佢其实真系唔识啊！咁我哋就好腼腆地，即系唔想 hurt 到佢个即系 自尊心， 系啦，自尊心噶嘛，始终八十后嚟噶嘛，佢哋系咪？咁咧就 有咩关系啊？唔好借啲嘢攻击八十后啊！我系嬲噶，听呢啲 唔系有意思，八十后咧系好有自信心，你明唔明啊？咁啊，正式咧就问佢话：，嘿 ，hello， 我哋想问清楚，其实咧条路啱唔啱噶？咁样。如果佢突然间好 firm 咁话识噶啦，放心，咁啊冇事啦，系咪先？就摆个心出嚟啦。突然间佢就话应该都啱嘅。我咁我话点解咧？我话你唔系嚟过噶啦咩？哦，我老豆嚟过，我系嚟成世都未嚟过。我哋就觉得。哇！喺个老板真系好大血喎。 其实 明明系佢话揸车噶嘛。 唉，不过其实你都估到啦。如果佢真系嚟过，佢就唔会带你去嗰、那个 边境 嗰个边境啦。 系啊，真系啊。可能佢，但佢平时可能佢老豆叫佢就系佢平时自己揸车就行嗰边境咯，即系佢老豆揸嘅话。 系啦。 佢点知用游客唔系行嗰边境啊嘛？ 咁点算咧？应该啱， 应该啱。咁我话你都未嚟过噶，咁嗰下先知啊嘛。佢话应该啱嘅啦，因为得一条路嘅就应该吓。咁但系问题就系，我一路都见到右手边系海，左手边系山，而一路向南行，你一条路咪最终去到个黑山共和国嘅最南端嗰个地方咯，咪又翻个边境， 又离境多一次，又非法离境， 又跳翻转头，咁我唔对路、啊。咁一路行一行嘅时候咧，死啦！佢话一条路啊嘛，开始有分岔路。 哦， 个分岔路嚟到嘅时候咧。咁突然间去到分叉路，佢有个路牌嘅，咁啊望一望，佢好有自信地望一望路牌，即系我哋唔知噏乜啦，系咪？佢啲字嚟噶嘛，就继续向前驶咗大概三个车位，突然间佢自己刹停，我话：，我做咩？佢咁样嘅，应该系定一个， 点解佢行咗先谂咧？ 系啦，点解佢唔停喺嗰度咧？好啦，咁啊调翻转头咯，调翻转头，即系嗰啲路又窄啦，调咗转头啦，又去咗另外边啦，系咪？上下咧，又好似上个山，咁又唔对路 ，OK， 即系连个海都见到，咁咧就啱啱撞到几个维修工人，但已经见到好少人噶啦，见到佢维修工人 发达啦， 就停咗车，咁啊落咗车，见到佢。哇！雞都唔斷咁講啦，因為都唔知佢有乜係咪？ 等嗰邊 講完曬之後咧，佢上車啦，即係突然間佢就笑笑口同佢講：原來頭先我啱噶，又掉翻轉，咁又騰，咁又繼續行咯。但係我都係同朋友講話唔對路咧，冇理由個海喺我右手邊，個山喺我左手邊㗎。咁一路行一路行一路行一路行嘅時候咧。咁咧就繼續見到有啲所謂嘅兩條路啊三條路出現啦，咁話唔得㗎喎，咁長期落去，咁突然間有到個對頭車，我話喂，我就撞一撞佢，喂你問下人啦，即係我已經唔客氣啦，即係我心諗你如果你再咁樣即係咁避忌唔去問咧，我哋死緊㗎，因為已經過咗兩個幾鐘啦。 明白明白。 佢開頭話兩個幾鐘到我哋個古城㗎啦，我哋兩個幾鐘仲喺個山上邊，有冇搞錯啊？咁咧佢就停一停，咁就叫停隔離嗰架車啦。咁隔離嗰架車咧就啲人好熱情嘅，成班男士喺度講啦，傾。就讲埋佢，我哋去布迪华点样行，点样行，讲餐懵咯。咁嗰人听完就话，应该系噶啦。咁突然间咧，嗰人咧，即系我哋嗰、那个有钱仔想开车嘅时候，突然间嗰人停住，喝停咗佢一阵，就噼里啪啦讲阵嘢，咁就再开车。咁话咦做咩？佢做咩？我冇啊！头先我问你哋车上面嗰几个人系咪中国人？我话吓，点解佢咁问咧？冇啊！佢话如果系嘅话咧，叫我代佢哋多谢你、啊， 多谢中国人。 系啦， 点解啊？ 咁我就话系咯，点解佢要多谢我哋？佢话冇啊，原来啱啱上个月咧，中国政府咧就去咗做一个访问团，即系政府团嚟嘅。 系系系， 就应承咧，黑山咧就会帮佢喺海岸咧建一条高速公路，就直通晒所有嘅城镇。 嗯， 我话唉，嚟过一次都知应该系咁做啦。我中国政府真系好伟大，即系完全佢系即系啱。 上次又行错路啊，可能个中国政府官员。 所以我好欣赏中国政府，原来系帮佢谂住咧喺嚟紧半年咧就会帮佢起条高速公路，系贯穿。就系成个海岸线， 唔系好咁，我哋祖国 系啊，所以我哋原来去到就好窝心咯，觉得 光荣啊，亦都觉得 系啊， yes. 真系好彩啊 ！I love China， 系啦，咁啊一路行嘅时候咧，一路过一路过一路过，都系我哋觉得好唔对路嘅，直到突然间咧， 即係你知道有條路翻一翻嘅時候咧，我就見到個真相啦。我同朋友講：喂，原來大家都估錯咗。頭先我咪右手邊係我海嘅， 係啊係啊。 突然間有個位一片過去嘅時候咧，原來右手邊又係海，左手邊又係有個海。原來頭先我哋望嗰個唔係海嚟嘅， 唔係海。 頭先原來望嗰個係內陸湖嚟嘅，大得滯嘅個內陸湖。 湖 嚟嘅。啊咁嘅话咧，咁应该我哋冇再行错路啦，因为已经可以去翻嗰个所谓嘅岸边，之后再慢慢洗下咧，就去到一条大路啦。入到大路之后，就开始有大嘅路牌上到高速公路啦。但系个路牌未现之前咧，咁我哋觉得嗰个男仔有啲唔妥，因为点解咧？因为佢已经好少讲嘢噶啦嘛，系嘛？咁突然间去到啲位咧，就因为好多山窿噶嘛，好多隧道噶嘛。佢每一次咧行呢个山窿隧道嘅时候咧，就突然间好似有少少嗱，我惊啊，佢少少神志系咪有少少唔系好清醒咧？突然间会一见到山窿之前嚟到嘅时候咧，佢就会突然掹咗自己嘅眼镜，即系佢有近视噶，掹咗个自己眼镜又捽下捽下，但系继续揸紧车嘅，捽下之后咧，突然间又戴翻，即系猛咁喺度眨眼眨眼眨眼眨眼，直情觉得你咪紧张得滞。精神有啲唔集中之餘，仲要係短暫性盲咗啊！你 唔都係孤單的心，怕黑 唔知，即係因為我係坐喺佢隔離啊嘛，司機位隔離啊嘛，我就驚佢係出事。咁突然間咧，我喺度擔心緊嘅時候咧，嗱，佢有個動作同埋講咗句説話咧，我係三個就再驚啦。佢突然間指住前面，即係佢平時冇乜反應噶嘛， 係係， 突然間就指住前面，哈咁樣喎。 無啦啦 ，look， 即係話睇下前面有條蛇喎嗱，我哋三个咧一路都冇离开过前面嘅视线嘅。佢讲完之后咧，我就大家啊系啊，即系我认佢啦。哎呀 ，really 咁样，之后我就话：，喂，你见唔到条蛇啊？但后边话见唔到，我都见唔到。我问另外朋友见唔见得？见唔到，咦，我哋三个都见唔到有蛇，系觉得佢见到。 真系俾黑衫老妖搞嘅可能。 佢直情开始，我觉得有妄想。咁我咧一路，因为佢开始又突然间除眼镜，又捽眼，又突然间又突然间指住前面有条蛇，咁我就开始问后边。我两个朋友，喂，你哋个车牌仲有噶嗬？我意思系咩？佢有咩事突然间休克咗啊？黐咗线啊！唔该你擒上嚟揸车，我冇车牌啊嘛！ 啊，你冇车牌 噶？我冇车牌噶，我唔揸车嘅，因为我反对揸车。 反对揸车？ 系啦，我咁污染性咁强嘅一个交通工具。 你我系你有飞机牌嘅，不过。 梗系冇啦，咁望阿咁望住，我以为真系有，唔系我屋企人就有。 讲真嘅， 讲真噶，我其中一个屋企人系系揸飞机噶嘛，同埋修理飞机噶嘛。 Okay, 对唔住，云海，系继续。 哎呀，你以为大我啊？我仲有个亲戚啊，仲劲啊， 火箭牌啊。 唔係，我另外仲有一個親戚喺 NASA 嘅 JPL 做嘅，即係太空噴射裝置。 唔係真係揸火箭啊嘛？ 佢唔識揸火箭，但係識研究火箭噴射。 我研究火箭啫，研究火箭啫。 我唔識啦。咁我哋講定就嗱，有咩事咧，即刻爬上車嚟即係揸車，因為覺得佢真係好唔對路。咁但係冇嘅，後來咧一路揸一路揸一路揸，終於上咗高速公路啦，終於揾到啲正常有英文嘅指示牌啦。 冇事啦，佢咧 就 冇再發作， 佢就似是冇事。但我后来佢带到我哋去 Budwa 啦，都已经原本讲咗两个半钟去到噶嘛，系咪？总共我谂都差唔多四个半至五个钟都有噶啦，去到黄昏噶啦吓，即系去到嗰度咧，我都觉得佢仲有少少病噶，因为突然间入停车场咁啊，抌低我哋啊嘛，佢突然间咪停车场，成个欧洲都系咁噶啦，咪入个停车场之后攞张飞仔嘅，咁啊之后开咗个闸咪入去嘅，突然间佢就望住我哋讲。不如攞飛喎，哈哈都未試過，哈哈咁，我就好驚，我哋覺得佢黐咗線， 係咪嗰啲咩啊？ 咩嘢 迷幻司機啊？ 唔係由你啊嘛，上次個領隊已經迷幻咯，咁但係最終我哋都去到 Budwa 嘅， 但唔知佢翻唔翻到屋企咯。 我懷疑咧，我後來有一日我喺 Budwa 夜晚咧，我行去影相同埋食嘢啊嘛，有架車喺我後面大概十尺個位置喺度敲窗啊，咁我擰住面我望唔係好清楚，即係嗰個男人笑一笑之後就洗走咗啦。我懷疑嗰個係佢老豆嚟嘅，我懷疑佢老豆嚟翻黑山接佢 嘅。哦， 即係我懷疑佢係應該揸唔翻架車 啦，係 啊，所以喂有錢仔唔該，真係唔好立亂扮識咯。 阿姑云海摩星岭十一号 嗱，去到咧，你知黑山咧就是一个咧度假地方嚟嘅，即系好多好多沿岸嘅古城啦，古城有好多好多嘅宾馆仔啊、酒店仔啊，就俾人去度假嘅。咁、如果我哋四月去嗰时咧，就相对嚟讲就少好多人嘅。 系 七八月去咧，你就差唔多所有海滩咧就直情好似嘉年华会咁多人，因为啲欧洲人去嗰度假，价钱平，住宿平， 系 食又平， 系 即系相对啦吓， 系即系似我哋翻大陆咁。 系啦，系啦，所以佢啲人都话嘅，你哋暑假你千祈唔好嚟。啲七八月你千祈唔好嚟，因为太多人啦。咁但系我哋去嗰阵时就好悠闲啦，系咪？咁我哋之前你知啦，我成个旅程就系我由四月开始，我哋去咗马其顿，又去咗科瑞沃，又咗阿尔巴尼亚，咁之后就上咗黑山啦，系咪？咁上咗黑山咧，我哋住嗰个布列华咧，咁个酒店又好舒服嘅，好悠闲嘅。咁但系里边竟然有两间中国餐厅， 系 即系无处不在嘅中国人，真系即系真系处处都在，真嘅、哦。 有唐人街添系嘛？ 唐人街就不至于，但系唔知点解我去所有国家。几落后几冷门都一定有间中国餐厅同埋中国人喺度煮紧嘢食喎，即次次都系有嘅。 喂，上次我哋去老挝啊，都有中国人啊。 咦，我上次老挝我见唔到中国人、 啊。有中国人啊， 系中国餐厅、啊， 仲要即刻同梁咏琪影相添啊。 认到梁咏琪、 啊，系啊， 我哋中国人好劲噶。我拆开少少，我十几年前我去沙鹿月揾猎头族啊嘛，猎头族、啊、即原始嗰啲，我坐住个艇仔入到去猎头族个村庄，咁啊揾到嗰啲酋长，又跳舞俾我哋睇，又请我哋食嘢。 点解冇猎你个头嘅？ 冇，因为佢哋已经算系文明咗少少噶啦。 哦， 佢嗰个酋长啊，个屋企挂住个月历啊，系李嘉欣嚟噶。我真系一路望住李嘉欣，我哇，酋你头族酋长都要睇李嘉欣、啊，你话系咪劲啊？ 正 噶，我哋中国人系真系犀利噶。 咁你去到呢度有冇见到中国人啦、 啊？我哋又唔系啊。当时我哋又见到两间餐厅，一间叫上海店，一间叫做香港城。咁我哋大家就话喂。我哋真係十幾日冇食過中國嘢，雖然我麻麻地話突然間去外國食中國嘢嘅，但係唔知嗰下感覺就係話，不如今餐食中國嘢啦，試下啦。 咁佢點揀咧？上海店同香港食， 梗係香港食。 好嘢，好嘢，愛港分子。 梗係啦，仲要啱啱入去嘅時候都未望清楚，因為落雨啊，咁咪即刻入咗去先啦。 係咪？ 坐低已經覺得有啲唔對路噶啦。 點解？ 啲裝飾咧係日本化嘅，但係又撈咗好多中國化、日本化，撈到亂曬龍嘅嚇。咁我已經覺得，哇，係咪真係中國餐廳啊？咁之後咧就見到咧嗰啲廚師。知啊，嗰啲伙计咧唔系中国人嚟嘅，罕有啊吓，系俄罗斯人嚟嘅，咁我已经觉得，咦喂喂喂，点解咁嘅？我张餐牌打开，仲写住话呢间餐厅好有历史啊，十几年噶啦，就系、是、呢、這个唔知哇嗰啲咧，俄罗斯文嗰啲咧，呢个咁嘅 family 咧就去学唐餐翻嚟嘅，真系唔知边度学翻嚟嘅，死啦！ 有啲咩正嘢食先？ 咁当然都系唐餐嘢啦，系咪？咁之后咧，佢仲要个海报咧，个海报挂咗就话唔知攞个黑山共和国嘅一个唔知最佳餐厅奖噶， 咁犀利， 咁即刻打开个 menu， 原来冇中文嘅，当然系咪？因为佢唔系中国人开噶嘛，全部系英文译嗰啲嘢。我亦都唔知译啲乜嘢嚟嘅，咁求其啦，咪识咩炒饭，咪叫个炒饭先啦，系咪？冇死啦，炒饭系咪？即系叫个唔知咩杂菜，冇死啦，系咪？即系有一个咧叫 sweet and soil pork， 咁我谂住系咕噜肉啦，系咪？甜与酸酱嘅 猪肉， 咁啊应该系咕噜肉啦，系咪？咁又剔咗啦，咁呢样嗰样好啦，咁啊叫嚟先啦。即系你知唔知我哋入到嚟嘅时候咧，因为有几个都系嗰啲黑山人喺度食紧嘅，但系佢哋叫唔系叫中国嘢食嘅，佢系叫咗唔知意粉啊，其他嘢。咁我已经觉得点你中国餐厅会叫意粉嘅？即系我望隔篱嗰阵时啊，咁嗰几个俄罗斯人咧，佢哋嘅眼神好奇怪，因为可能咧佢觉得冇可能有中国人入嚟食噶，即系咧佢哋可能惊啊， 心虚啊， 心虚。我觉得佢真系心虚， 死啦， 死啦，系啦。你知唔知佢？我哋未叫嗰个送之前咧，佢已经你知俄罗斯人噶啦。突然间佢话免费嘅，一路就话 free of charge， 塞咗每人一杯 vodka， 想灌醉我哋先。即系我话咦，我好奇怪，一嚟到话俾 vodka， 咁但系我饮得 vodka 啊嘛。之后咧我就即刻饮一啖啦。之后我就同朋友话：喂，你哋唔好饮啦。我系未试过饮一个 vodka 咧，系我都辣到咧，直情系我饮一半啖个口已经辣啦。 嗯， 系好烈嘅，我谂嗰度系超过65度。 工业用嘅嗰支， 可能真系工业用，因为想毒死我哋。咁啊点咗啦？点样指，然之后咧，佢又冇回应嘅，即系佢个，我觉得佢真系心虚嘅。 系， 入到去炒，我就见到个厨师走出嚟，我谂住唔知系中国人定系俄罗斯人咧，出嚟嗰个系俄罗斯人，咁已经心谂死啦。 咁好啦，咁啊啲餸開始嚟咯，一嚟到第一碟炒飯，一嚟到我哋已經又好似笑咗咁啦，啊好嘢喎、啊！原來呢個係正宗，佢真係正宗嘅 Chinese food 啊，係咖喱炒飯，我話梗係咖喱嘅咯。 fusion 啫， 系嘛？之后咧就仲整埋啲咖喱粉喺隔篱，即系你落多啲啦。如果你唔够咖喱味嘅， 哎呀， 咁我点点有咖喱炒饭？即系如果唔黑山人未嚟过中国，佢以为真系中国个个食咖喱炒饭嗰下惨啊嘛。咁啊心谂死啦，好啦，你碟炒菜，咁炒菜咧就嗰啲，哇一住住烂菜咁，即系累埋一大注，因为啲菜系少，啲萝卜又多啦，总之系乱晒坑嘅。咁我见到啲菜就都好奇怪喎、啊！我話等個咕嚕肉啦，咕嚕肉喎、 啊，考功夫啦， 考功夫啦，係咪？之後咧一嚟到，好，佢係有青豆、紅蘿蔔、粟米，即係嗰啲急凍嗰啲咧，即係青豆、紅蘿蔔、粟米， 係 就炒埋一大堆之後咧，就落少少嗰啲，好似係嗰啲日本嗰啲 BBQ sauce 係 嚇嗰啲醬炒完落去，冇可能中國嘢嚟嘅。嗱，佢啲甜酸醬原來係嗰啲所謂嘅日本 BBQ sauce 啦。咁嗰個咕嚕肉係咩咧？好嘢，佢將一塊塊豬扒煎完之後切條，審上。我話哇，好嘢，豬扒撈呢、這個、 啊、 急凍薯呢、這個青豆薯菜，竟然就係一個咕嚕肉， 係 點食啊？好啦，後來我哋覺得唔夠飽嘛，我嘅叫多個， 好唔好食先？ 非常难食，我喺咁多个国家食中国菜嚟讲，佢系至难食嗰个， 所以攞奖咯， 所以攞奖啊！好啦，之后我谂住不如叫埋个水饺啦，吓好平，超平， 你想试下啦？ 我想试味啫， 系啦， 个水饺咁啊嚟到，我以为即系我谂尽方法就系北京水饺啊，定系啲广东式水饺定咩水饺咧？凤城水饺乜都好啦，一嚟到系咗一个炖盅咁，突然间 灌汤饺正啊！ 我哋都以为灌汤饺啦，炖盅一打开一个清。清汤之后咧，里边一嚿咧，意大利云吞。我哋话哇，意大利云吞加呢个清鸡汤一粒， 系似系灌汤饺做法， 系一粒。我心谂你水饺，而家我哋食咁灵，大佬。我哋直情觉得系震惊啊！而咧 敢唔敢食啊？ 食 食咗 食咗， 味道 味道就系从一个喺香港超级市场买嘅意大利云吞，仲系渣嗰只， 系 薄皮嗰只， 哦 keep 到啊，都系难食，keep 住难食。 成餐饭系我觉得史上最难食嘅外国嘅中国餐厅， 史上最难食， 冇错啦。之后咧，我就特登再去望一望嗰张海报，真系写住全国攞奖嘅。咁当然嗰三个俄罗斯人好尴尬。佢冇同我讲过任何嘢，我哋已经讲噶啦。我话嗱，我同两个朋友话，试下咸味，你问我意见嘅话咧，我就数臭你噶啦。 嗯哼， 之后佢哋真系好醒啊，冇一个人行埋嚟问我哋好唔好食、啊，一路就系咧，完全系坐开好远、啊，一路咧就一路都唔埋嚟，唔倾偈。 自己知自己事啦。 根本佢就我怀疑佢话学过中国餸都系假嘅， 系 即系应该都系老吹。之后咧就喺黑山咧，黑山有几多间中国餐厅啫？咁就谂住就系你外国人唔识噶嘛，我哋去到外国都以为嗰啲地道嘢食可能都系假噶嘛，咁咪佢咪呃鬼佬咯？点我哋中国人去食嘅啫？咁买单当然嗰个价钱，其实相对于当地又唔系平噶，都成港纸成食咗成200几蚊噶，好似都 哇， 但 好快啊， 但唔饱嘅，同埋难食噶。 喂，但会唔会系佢其他嘢好食啊？即系意粉系好食噶，原来。 咁意粉我唔喺中国餐厅食啦，出面咁多意大利餐厅， 系咪先？ 出面咁多披萨店，咁点解唔喺出面食？要喺个中国餐厅食披萨啫，激死我咯！真系吓，呢个一阵间转头咧，我想话俾你听，呢个地方呢个黑山咧，其实系好啱阿布里咧去到旅行同埋去散心嘅。 啱我 系因为点解咧？喺黑山咧就有个叫做不明文规定嘅指引嘅，一阵间读俾你听，点解咁啱你？ 七黑山黑仔记，黑山是一个出名悠闲自在的国家。今年年初在普拉夫尼察一个私人动物园，由于水浸冲烂了围栏，一只11岁的雌性河马很轻松地慢慢走到一间餐厅，吃了面包和干草，再走到个私人游泳池道游了落水。有关人员来到这里都说不急住捉回它，由得只河马探下先啦。 河马都识叹咯，系黑山。 Hippo 真系完全系一啲叫做你唔可以用我哋城市人嗰个心态咧去黑山嘅，即系你要放慢脚步，去餐厅 coffee shop 叹下。欣赏下海景，吹下海风，漫步于古城之中。古城明明咧就细过一个我哋嘅 shopping mall 嘅，个古城啊，细过我哋一个 shopping mall 嘅即系我住嗰个 Boudoir 咧， 系 我嗰个 Boudoir 咧系细过九龙城嗰个商场嘅大概，细过嗰个九龙城嘅商场大概系四倍啦。 吓、啊，喂，五分钟搞掂噶啦， 五分钟行完嗰个去古城一圈噶啦，我哋仲喺住喺古城里边， 咁要超慢步、啊， 超慢步，仲要行埋出嚟嗰啲嘅想咩海边长廊慢慢行，系、要好轻松，咁所以我话好啱啊，布尼，点 解 咧？因为你系一啲好轻松、自由自在，唔想辛苦人嚟噶嘛， 系啊， 我有冇演绎错误先？ 都冇， 我冇针对八十后噶吓， 冇针对八十后呢、這个，喂，但系 咁推埋咗。 但系轻松还轻松，都有啲景点俾我噶。 景点啊，通常都系古城仔啊、教堂啊、浪漫啊、沙滩啊，有时夏天有啲音乐会啊。总之轻松，但系我想话俾你听，当地咧就因为咧就要话俾人听呢个系一个咁样嘅地方啊，就出咗好多嗰啲海报啊、指引啊、postcard 啊，就去话俾人听黑山嘅十条不明文规矩吓。咁我咧就特登买咗呢张 postcard 系讲嗰十条规矩嘅，咁我就读俾你。 OK， 咁我就睇下你几多条系你认为系啱你嘅。 好。 咁啊，第一条，佢话咁嘅，佢话人出生就好辛苦嘅，所以活着嘅时候咧就尽量休息。 啱啊， 系咪啊？ 梗系啦， 好啱嗬。 最好一个星期放七日假。 哇， 咁先。 我以为你，我几惊你话一个星期最好放八日， 冇可能嘅呢、這个。 我就已经好惊你讲冇可能嘅嘢啊嘛，系咪？好啦，咁啊，第二条咯，佢咁讲嘅。喜欢张床是因为你喜欢你自己，即正如你喜欢你自己咁嘅意思。 正如喜欢自己， 所以你要喜欢张床，即系唔好，即系你唔好得闲就起身，最紧要揽住张床。 梗系啱啦，人床合一，我觉得 人床合一啊，呢句真系好劲喎！ 劲啊， 人床合一， 我哋古节先言天人合一，而家人床合一， 系、真系人人人喎、你 床床床 系，咦可以你夜晚加多个节目啊？第三条佢话咁嘅，日头咧。就要多多休息，因为你夜晚需要用时间去睡觉，即是天光又睡，夜晚又瞓， 嗱呢个认同一半， 点解咧？ 日头系要多多休息，系绝对认同啦。但系夜晚就唔系净系要瞓觉嘅， 即有另类活动嘅， 梗系啦。 咦？咁你可能比佢更加清醒喎。 喂，食下饭嗰啲都要啊！你唔好乱谂嘢。 你 我见到你对眼， 你真系净系谂食饭？ 系食饭饮嘢倾下偈都要嘅，同啲朋友系咪先？ 最咁样啫， 系啊，最玩下 Facebook 咧，夜晚有时系咪先？ 系， 所以夜晚就，所以我认同一半啦，都一听一点啦。 第四点，第四点咧，我谂亦都系好啱你吓，就系话唔好工作，因为工作系会令你迈向死亡嘅。 嗯， 得唔得？呢个得唔得？ 嗱，我就好想认同， 系， 但我而家开紧工， 系，即系你冇理由 on air 讲噶， 话俾老板知，即系我唔想工作噶嘛， 系， 所以我系绝对唔认同嘅呢一点， 系咪啊？ 系啦，咪后再倾， 好，即系括住唔认同啦吓，括住唔认同， 系啦， 第五点。佢就话：如果你见到咧身边嘅人咧系休息紧嘅话，你不妨再帮多佢一把。 点帮啊？怼令佢， 佢冇演绎多落去。 长瞓啊你！ 即系总之你觉得佢休息，但系咧可能你佢想起身嘅时候，你话佢唔好起身。 啱啊！ 佢做嘢嘅时候，嗱你唔好做嘢。 啱啊！ 即系你要帮你个朋友去更加去享受休息嗰个过程。 其实系啱嘅， 系咪啊？ 即系我有时见到阿陈强啊嗰啲做得好辛苦咧，你瞓阵先啦，瞓阵先啦咁样。 佢有冇听你讲啊？ 佢系真系瞓嘅。 喂，但我嗰日见到你哋听你哋做节目，话做咗十一个钟头签名好辛苦喎， 十二个钟啊， 十二个钟，但系咪最后屘有冇其实系十二个钟冇做到？ 有做足噶，十二 做咗十二个钟啊， 系啊， 咁你哋违反咗呢个条例， 系啦，因为我唔系黑山咯， 系啦系啦系啦，你喺香港啊，冇错冇错吓，好啦，到第六条啦，佢话咧做嘢咧就越少越好。将所有工作咧就推俾其他人。 哎，呢个我唔认同啊！ 点解咧？呢个唔认同咧？ 咪后倾啦， 系咪啊？但我见到我见到有人咧系做嘢越嚟越少，而推晒俾其他人做 嘅。边个啊？哇，真系唔要得要炒啊！ 系咪啊？ 系啊， 我近排见到啲嘅。好啦，第七点啦，佢话咁咧就要尽量。即係將啲工作呢避喺即係其實是一個諺語嚟嘅，即係將所有工作呢就避開喺一啲影子裏面，即係唔工作啦，其實即係諗住唔工作啦。 又唔工作 其實佢不斷咁，但佢仲有一個副句嘅，就話呢冇人係因為休息緊嘅時候呢就死亡嘅，即係話呢你唔想死呢休息啦。即係都係嗰句休息啦，但佢用呢個說話就話，即係反過嚟就話你做嘢會死嘅， 嗯， 冇人係休息嘅時候會暴斃嘅，咁嘅意思 都係、啊、 都啱嘅，呢、這個我都認同， 都認同，都認同。 第八啦，佢咁講，工作咧係會賺取疾病。所以呢唔好让到年轻嘅时候呢咁快伤身体。 唔係我又觉得睇你有时娱乐都会赚取疾病嘅。 係咁啦。我你夜晚嗰啲娱乐。 喂即係我意思係咩飲得嘢多都伤肝啦。 係喎係 喎。你又唔好亂諗啦雲海。 即係可能唱下車又会伤下喉咙啦。係 呀係呀係呀。所以呢个就我又唔认同啦。 係咪但你个眼神有少少你其他嘅諗法。第九项呢我觉得係写得最好嘅一项嚟㗎。真係非常之好，佢咁講嘅，好緊要。呢、這個亦都係我相信俾香港人係應該全部都要學呢樣嘢嘅。佢突然間，如果你好緊急嘅工作，即係例如可能要緊急開會、緊急處理啲困難嘅時候咧，緊急工作突然間嚟到嘅時候咧，佢千祈唔好慌張。首先坐低，乜都唔好諗，只係需要等待。你會睇住呢啲困難咧離你而去，即係過，因為嗰個時間性過咗啦嘛。你睇，我唔做嗱，咁、啊、咪困難過咗咯。嗱呢句咧，我覺得佢真係天條嚟 嘅， 係咪好叻啊？即係我淨係覺得 要參透下喎， 要參透下，好禪嘅呢句嚇。佢話總之你坐低等嗰個困難過咗，你就覺得係過咗啦，咁唔使做啦，唔使諗啦。哇！呢句係咪好好咧？呢啲全部啲下屬要學㗎，同埋你要同我老闆咁講咯。老闆有困難係，我哋坐低，唔好諗咁多。 咁樣唔 work 咧？究竟 啊，仲有第十條㗎， 仲有壓尾喎呢條。 壓尾，但壓尾呢個就 打沙地。 我又覺得麻麻地。 聽下啦，聽下啦， 係咁講嘅。佢話咧，你見到如果有身邊嘅朋友係食緊嘢同埋飲緊嘢嘅，最緊要即刻同佢埋堆。如果你见到你个朋友系做紧工作嘅，即刻闪开。第十项啦，呢句我又觉得冇头先嗰句咁正，即系你见到困难坐低，唔使理，你睇住个困难会过去。 即系都玩乐主义嚟嘅，成个黑山。 玩乐主义啊！嗱，我想话咧，我原本去到黑山咧，我就留多咗少少时间嘅，因为黑山头先所讲啦。 等先，等先， 系点点咧？ 我睇到你张嘢喎， 点啊？你张嘢做 系咪恶搞嗰啲嘢嚟噶？咋呢张？ 系啊，因为里边都有好多个旅游书都咁讲，即系半恶搞啦。但系个问题系，佢即系意思就话，你嚟到黑山咧，你就要撇开晒所有城市嘅烦恼。 但系你喺黑山，你觉得嗰度嗰啲人嘅生活态度系咪都似呢十个方向啊？ 好似 系， 好悠闲，悠闲到咧。因为我其实特登都留多咗几日喺黑山咧，因为之前玩得攰啊嘛，我会知道我会攰嘅，即系我唔可以连续挖十几日抢完之后咧，我唔。我要唞噶，即系我玩起嚟可以好尽，但系我唞起嚟都可以好尽。即系我意思，例如我去新疆古城，我可以行六七个钟睇古城。但系如果我 hea 咧，我可以喺个古城咧，我 hea 十个钟，系乜嘢都唔做，攞住本书，攞住杯咖啡，或者系喺个城市度一路真系好慢咁行，即系攞住本书就扯喺个海边睇下，即系睇下啲书，吹下风，海风，即系望下啲乌鸦等等。咁我咧，因为去到嘅时候咧，我另外嗰两个朋友就早走过我嘅，即系佢翻香港做嘢啦嘛，系咪？我就本住就系我。要 hea 啦，系咪？嚟到黑山梗系 hea 啦。我个朋友好好噶，佢每一次咧，如果我哋系即系唔系一齐同步离开，我系留低继续玩，佢走先嗰啲嘅时候咧，我个朋友经常都诅咒我嘅吓。我呢个朋友好好噶，真系 诅咒你咩？ 诅咒我。佢上一次诅咒我咧，就喺呢个拉脱维亚，因为佢哋玩完就走咗啦，我就继续喺拉脱维亚，继续喺个首都维尔纽斯咧玩多成七日，就系参观啲古教堂啊，啲有个巫师嘅坟地啊等等啲地方吓。咁佢走嘅时候就同我讲句：鬼唔忘嘅你，我哋走咗之后咧，日日落雨啊！我话你真系好臭嘅啫。第二日开始落雨， 真系落到尾， 落咗七日。 哦， 我把遮都吹烂咗。我翻到同佢讲，我话你好衰咯，你个口真系好臭咯，我遮都吹烂埋。咁到今次喺黑山，咁佢又早走啦嘛，系咪？咁佢又讲啦：鬼唔忘嘅，今次遮吹烂埋之后啊，你仲要冇遮用添啊，咁样。 哇得，我咪喺个酒店里面咪 hea 咯， 系买定几把车咯，再 系啊，真系 冇理由次次中嘅。 同埋我同佢咁讲嘅，我呢次我喺日本买咗把防反骨嘅车， 咁我点啦？ 吹极都唔会烂嘅， 专防你呢啲反骨人嘅。 冇错啦，点知其实即系濑嘢嘅，点解咧？嗰啲咁嘅反骨车咧，喺嗰啲咁嘅度假胜地咧，啲山多水多嘅地方咧，你根本一开车就开始反噶啦。一路喺度翻，根本打唔到遮嘅我。咁啊，真系佢走嗰日开始咧，落雨。 又系咁。 又系，我原本咧由 Budva 嗰度咧坐咗架车咧，就去到嗰个 Kota 嗰个城市。 Kota 嗰个城市咧就大过嗰个 Budva 少少嘅，大大概成个管城有九龙城嗰个商场咁大啦。 哇，好大啊！ 系啊，好大，成个管城 行到脚都断啦，地。 系啊，不断落雨，咁我真系就不断反，咁唯有坐喺个 coffee shop 去望景啦，一路望一路望一路望，咁啊睇下博物馆啦，睇下教堂啦，咁样好啦。咁到第三日，即系落咗两日雨啦，系嘛？到第三日，我就准备谂下下昼去边。咁我喺个古城嘅房间里边睇下书，带住个吓、啊、听紧啲 CD 吓、啊。咁突然间听下咧，又听到窗外边咧就好大雨声啦，系咪？咁啊，当时咁谂，啊呢次雨真系好大，啲声都唔同啲咁。咁、我冇拧过去望嘅吓。咁、我就听完嗰啲声完咗之后咧，我就听到下边啲人喺度嘈嚟嘈去。咁我覺得怪喎，不如掹低個吓耳筒咁啊，聽下睇下個窗咩嚟㗎啦，落冰雹。 嘩真係乜遮都冇用喎。 乜遮都冇。其中有一個冰雹喺我哋個窗隔離嗰度呢，係一個拳頭咁大嘅冰雹。 嘩但係冇打爛啲玻璃插入你度。 冇喎。啲僆仔就踢緊啲冰雹囉。嘩我心諗唔係嘛，真係口臭之霸喎我個 friend。即係你有冇啲朋友預咗去旅行係咁樣 㗎？我有個 friend？ 唔係，即係冇啲朋友係去完旅行或者係專就人哋呀，或者專係經過啲咩事嘅時候呢就會出事嗰啲㗎。 我囉。 你做咩？你去完會點㗎？ 我咪就係咁囉。我讲乜都中啊，都系 即系衰嘅中啊嘛， 中。 例如咧， 喂，望搭唔到飞机，咁咪搭唔到咯嗰次。 你真系讲过 吓、啊？ 你唔系嘛？ 因为我夜晚嘅时候话啊，你估听朝会唔会起唔到身，搭唔到飞机咧，就中啊第二朝。 你唔好咁讲啊！你上次嗰单搭唔到飞机事件， 啊、 我想问点解你个女友唔 call 你咧？ 佢唔係唔 call 我啊，佢仲喺我度同我一齊離開 屋企。我嗰晚一齊出發嘅。 係啊， 但係兩個都起唔到身。 其實我係起到身嘅後尾，但係因為有啲事故啊，個肚有事故啊，肚痛啊。 咁點解你 廁所逗留咗好耐啊？我係。咁所以咪遲到囉，跟住又接唔到車呀咁樣嗰啲呢。 唔係喎，真係你知唔知有啲朋友呢去親旅行之前都肚痛呀、肚屙呀，係啲生理反應嚟㗎，即係驚呀。 其實我就唔係因為去旅行而肚痛嘅、我係因為朝早起身。啲腸胃就適應唔到，有時差。 咁都得啊？ 因為我平時夜晚晏晝至夜晚先起身㗎嘛。 哦。 如果早機就六點起身嗰啲啦，我去唔到嗰人就好 猛啦。 好猛，同埋我去唔到係唔會起身啊。 哦。 但係最後都去唔到。 係囉，都要夜晚。 台灣都去唔到。 係囉，你啲經歷真係離曬譜。我想講呢，我差少少咋。我舅父呢，哎呀我唔應該講舅父，講咗就算啦。 我舅父個 friend。 我舅父個 friend 啦。我舅父的 friend 咧，佢咧就系、是、即系其中一个舅父啦，个 friend 啦吓，咁佢咧就好中意旅行嘅又系。 系， 咁我哋细个嗰时咧，觉得佢又系嗰啲吓，即系诅咒之霸嚟嘅。佢唔系佢，佢又冇咒人哋嘅，人哋冇咒佢。但系我哋知道，因为佢时有咩背囊去玩噶嘛，佢每次去完一个地方咧，离开个礼拜咧，嗰个地方就会发生啲大件事嘅，即系例如 唔系 系啊，我哋时觉得佢真系咒语嚟嘅。例如佢去完个例如荷兰某个博物馆咁样啦，嗰个礼拜咧突然间又俾人爆窃成嗰啲名画俾人抢晒啊！去完嗰个瑞士边度之后咧，成条嗰个古迹桥咧烧毁咗啊！之后去到嗰边个欧洲城市翻佢哋嘅时候，嗰个火车又出轨啊！我哋每一次咧就佢去完边度咧，咪 mark 低噶啦。好啦，今个礼拜佢去完呢度，好睇下有冇新闻先。哇，好啦，又系大单意外。咁我哋就当时同佢讲话，嗱，以后记住啊，嗱，你为咗我屋企人着想，你去亲边度一定要同我哋讲声。你去完边？我哋起码嗰半年我哋要避开嘅，唔会去嘅咁样。即系有一次咧，佢就讲啊，我去外国读书啦，离开香港起码半年，呢算唔算离开啊？咦，系喎，话你唔好讲啦。 咁点啊？有冇事啊？ 啊，咁90年代都 咩啊？ 啊，香港都风风雨雨啦。 好细个唔知啊。 唔系讲翻黑山先，咁因为咧，咁你知道黑山虽然系一个比较 hea 嘅地方啦，咁佢都有啲景点系好得意嘅。咁例如我朋友未走嘅时候咧，咁我哋就亦都包咗架车，因为系冇公共交通工具去嘅。通常都系点咧？通常都系啲教会啊或者朝圣团咧。是逢呢个嘅除咗星期日啦，佢例如佢旺季，例如六七八九月咧，我哋去嗰阵时仲好彩未旺季啊，咁就一车车一车车咧就去到咧喺黑山有个即系已经离开咗海岸嘅啦，即系算系中部地方，一个叫 Ostra 嘅一个山丘啦 吓。 里面咧有个神秘嘅传说，就话当年咧有一个嘅圣人咧，而家变成圣人啦吓，佢嘅修士系东正教嘅修士嚟嘅，就冇人知道佢点样喺个山嘅悬崖峭壁嘅中间咧，就起咗个教堂喺入边。佢又冇人见到佢点样作出嚟，有冇起重机，有冇成，因为嗰时五百年前发生嘅 板块移动， 你乜都板块移动，即系俾你做 Harry Potter 惨啊！乜都用板块移动去搞掂， 板块移动可以解释世界上所有离奇嘅事。 咁咪得啦，真系 板块移动嘅权威 系，多谢你，你板块移动之子啊！你咁佢就话唔知点样，即系呢个神秘嘅情况就系冇人知道嗰个神秘修士点样做出嚟啦。后来嗰个圣人就俾人即系个修士死咗之后变咗圣人啦。咁就话咧个圣人咧就收藏咗佢条尸咧，就喺嗰个山洞里边个教堂里边嘅。 圣人收藏自己条尸？ 唔系，即系啲后人啊，收藏咗嗰条尸喺嗰度。咁唔知点解咧，就传传下咧，就好多东正教徒就信咩咧，就话。只要你诚心祈祷，你去到呢个所谓悬崖边嘅教堂，而家好即系修葺咗好多路，同埋好多嘅客栈咧，俾啲信徒一边住嘅。咁你就要排队。我哋去嗰时好彩人多，平时啊，佢话可以数以万计嘅人去堆埋嗰个山边嘅吓，睇嗰啲相噶，系直情喐唔到噶，好似睇烟花咁样逼入去，但好细嘅啫嗰度。咁就要排嗰条长队咧，就去到咧，就去入到个山窿。 嗯， 个山窿里边咧就系嗰个圣人嘅尸体嘅所在地。 睇咗条尸啊？ 唔系，去摸佢条尸。 摸佢条尸？ 嗯，许愿，佢话咧好灵噶。如果咧你例如你求子啊、求婚啊、求财啊、求乜嘢都，咁你许完愿，俾咗啲吓奉献去摸下佢条尸，咁你就会。得完噶啦， 臭唔臭咧咁？ 我又闻到有臭味，因为我又排啦吓、啊。我其实排入去谂住咩咧？因为佢唔俾影相啊嘛。我又想偷影， 系咁入去私影啦，你 私影啦。我入到去咧，一路你经常咧，我个个喺前面喺度摸下佢完啦。咁去到我嘅时候咧，咁我唔想摸，我做乜要摸你条尸啫？咁就想偷影啦。咁嗰个入面有个修士看住，唔俾我影。佢呢个系圣物嚟噶。你犯規的，如果你咁样讲， 应唔到。 我后来就出翻去，我喺个门口就伸只手入去 ，zoom， 咁佢之后再闹我， 但系已经影咗啦， 冇错啦， 搞掂， 冇错，我就遇到困难，但系我坐低，我明白困难系会过去嘅，嗰个收视系会离开嘅。 Case 817，黑山黑仔记。上年黑山发生了一件离奇案件，话说一名男子打算自杀，他首先为自己写了符文，然后走到一间殡仪服务公司帮自己买了棺材，然后就叫职员搬到行人路，他即刻瞓了下去开枪自杀，结果射不中受伤入了院。黑山这么舒服做什么去死啊，醒下啦。 头先阿金咧俾咗个好嘅提议我， 系 佢话咧应该当日咧你去摸一摸就许愿，就话希望咧我可以偷拍成功， 嗯， 咁咪得咯。 喂，呢个问题咪就系咩咯？上帝可唔可以做一嚿自己搬唔咗个石头一样啊？ 唔系，你呢个演绎错误。 点解？ 我犯咗罪，但系你会宽恕我，咁咪得咯？系咪啊？ 系啊， 咁样系咪啱晒先？ 系， 但我系错噶啦。但你宽恕我嘛，我接受你的宽恕。 喂，圣人梗系唔可以嬲 噶 啦。系啊， 系啊。同埋嗰个圣人咧，嗰个名咧好容易记嘅，因为嗰时我唔识读啊嘛，时都话呢个圣人叫咩名啊？咁我叫啲当地人教我啊。咁啲人就话嗱，好简单啊，叫做华史利啊。话死你啊！ 话死你啊！ 话死你啊！系啊，即系话可以记，可以记，话死你啊！ 咪咁呢啲圣人呢啲东正教嘅圣物咧，其实真系好即系好迷信嘅。其实我觉得啊，虽然你有少少，佢虽然系信基督教，但系佢嗰种古怪嘅信仰咧，即系你又唔可以用常理去解释嘅。咁我咧后来咧，我就自己再坐车咧去到中部另外一个城市啊，咁啊叫做Santinia。嘅一个嘅修道院，系好偏僻嘅个修道院，亦都500多年噶啦。咁相传咧，打仗期间咧，有啲所谓嘅十字军东征嗰啲人啊，或者系其他嗰啲神父啊、教士啊，逃难嘅时候，曾经系将啲宝物咧就收藏过喺呢个地方。 系， 于是乎咧，就好多宝物留咗喺嗰度咧，就冇翻出去啦。 嗯， 咁我去到嘅时候，当然咧好冷清，冷清到成个修道院咧系得我一个游客行入去。就見到一個咧，看埋嗰、那個所謂買嗰啲 souvenir 嘅鋪頭，亦都鎖埋道門嗰個管理人員咧，得一個管理人員嘅啫嚇。佢又唔係博物館嚟嘅，係咧藏寶館嚟嘅，就係佢修道院裏面自己嘅藏寶館。咁、我話我可唔可以睇？我話得，但係好貴，要200蚊港紙一個人嘅。 先俾你入去睇， 先俾你睇入去睇，同埋佢話明好快嘅，你唔可以停嘅。好大但好快，你最多俾你行15分钟，你即刻要出嚟噶啦。 哇，200蚊15分钟。 系啦，咁我就谂死啦，行唔行咧？但我心谂嚟到呢度又冇理由唔想去噶，即系唔入去噶。咁好啦，我去啦。咁但系我衰嘅，我开头炸帝谂下去唔去嘅时候，我就过咗隔篱，即系个修道院里边嘅教堂行咗一圈先。出到嚟嘅时候，哇，好啦，入啦。哇，黑山人就系黑山人啦。佢话而家你又要等我咯，我而家肚饿。我要食中午饭、 啊， 你等我啦！哇，即系你点会谂到个即系咁样嘅态度嘅生活嘅啫？ 系系 系，我好彩知道系黑山啦。我哦好啦，我等你几耐啊？半个钟至九个字啦，我食饱咪行翻出嚟咯。嗱、 嗯 啊，你坐喺呢度等我。嗱、啊，有人喺度买嘢嘅，咁你咪招呼下人咯。 攞晒啲嘢走啦。 咁啊唔得吓，上帝睇住噶嘛，系咪？咁啊后来唔系我坐咗阵之后，有另外一个修士入咗嚟，咁佢就帮佢开门口。我等啊等等啊等等啊等等，修士开始同我倾下偈啦。你边度嚟噶？我香港。哇，那个修士开心到啊 ！Hong Kong， 我做咩？原来咧。佢以前細個嗰時唔係修士嚟㗎嘛，佢係一啲學生仔嚟㗎嘛。佢話呢，佢細個呢由中學開始呢就已經睇李小龍同埋成龍嘅電影㗎喇。 嗯， 睇到而家做咗修士，佢好開心㗎。哎呀，你香港嚟我好感動啊。 有冇叫你耍太勁啊？又 冇。 喂，你表演俾佢睇。 喂，都唔會主動做呢樣嘢，但係有人耍一樣嘢俾我睇。點解呢？後來我就覺得個房好焗呢，我就走出去嗰個出面嗰個平台仔啦。咁就喺度等嗰、那個嗰、個仔過嚟開門啦嘛，佢食飯啦嘛，係咪？咁突然间有个黑衫嘅女人，我系穷人嚟嘅，应该吓，咁就行咗入去嗰个修道院啦，就同我讲一站唔知咩文嘅嘢啦，咩咁样啦，就越行越近。咁你觉得咧，呢个人系好明显系想问你攞钱嘅，应该吓。咁、我觉得我冇理由喺呢啲环境咧俾你俾钱咧，因为我唔喺呢啲咁危险嘅地方，我攞出个银包问你抢咗我就追唔到你噶咯。咁你同佢讲唔好啦，你行开啲啦，唔使啦咁样。总之一路咁嘅动作。咁即突然间佢越行越近，越行近咧，佢做咗一个非常之令我好震惊嘅一个行为咧，我系恶咗一恶，褪咗褪，因为我坐咗喺张凳度噶，褪一褪。 系， 我咩事啊？你估佢做咗咩动作啊？ 露体， 差唔多啦。佢突然间行埋嚟，乌低身，掀开个胸，俾条视线我睇，但系佢其实系。佢直情想怼埋嚟噶， 我唔好有艳遇， 唔系嗰个唔系艳遇， 咁都唔系叫艳遇，叫咩啊？ 喂，嗰、那个唔系一个少女，嗰、那个系个中年妇人，大佬吓，佢唔系黑山嘅周秀娜，好惊啊！你明唔明啊？咁我就睇啦，我咩事啊？咁咧，即系你明明佢系真系特登咁样做， 系系系， 咁我就好惊啦。好在后边咧就有个后生女。嗱，佢冇做同一个动作啦。个后生都行埋嚟就同我讲英文嘅话， 艳福无边啊嘛。 你估每一日嚟就掀开件衫咩？ 好鬼羡慕你嘅啫。 唔系嗰个后生女咧就行埋嚟就同我讲话，你唔好理嗰个女人啊，佢只不过想问人攞钱嘅咋，即系佢见到佢掀开件衫俾我睇啊嘛。佢呢个女人就可能话俾人听，即系话俾你听，佢身体有病。所以咧先至掀开件衫俾你睇嘅，你唔好理佢啊。咁佢就同个女人仲闹个女人，你走啦。哇！我真系心谂唔系嘛，你黑钱黑到会掀开个胸俾我睇？ 你有性格、啊？ 喂，我真系史上我未见过一个黑钱系咁样黑噶、哦，你即系你点会谂到系咁啫？我完全接受唔到，同埋我定咗喺度咯。 唔系你幻想，唔系即系你改变嗰个字眼就 OK 噶啦，唔系黑系赞。 哦，那個是服務來 的。是啦，那你覺得啊 ,OK 正常啊。 咦，我今天真的沒這樣想過喎、啊。不過你應該下次真的要跟我提一提我。 不是，我想跟你去旅行啊，你這麼多這些東 西。是啊，你可能會，你不會 stop 他的。 你想想你去親哪裡都有，又有個騎馬的女仔不知道向你拋眉眼，男人又拋眉眼喎、啊、跟你。哇，好鬼犀利啊，雲海真係。 呢個淨係坦空俾我睇啫。 咪囉幾巴閉先得㗎。 死我。咁即係嗰個阿叔終於出嚟啦，咁帶我入去睇啦，咁睇好多嗰啲古物啊，東正教嗰啲聖物啊，咁真係睇得太快啦。快到呢即係佢有成十幾個 room, 一路嘩呀鎖門開門鎖門開門。咁後來我就同佢講話，不如你俾我影相得唔得，佢唔俾影相㗎。即係講嗰下就話，你唔用閃光燈，我俾你影少少啦。後來就妥協咗少少，咁影咗幾幅啦，類似嘅嘢啦。咁後來有一個地方咧，行到一個好似聖蒲咁嘅地方，咁我突然間想舉機，話呢度唔影得㗎啦，呢幅唔得。我做咩？你睇唔到我睇唔睇到嗰個聖蒲上面有個大裂痕咧？我做咩？曾經就係我帶一個遊客上到嚟嘅時候，佢閃咗一下，即刻我面前裂開咗。哇咁紧要。即係真係唔知佢係咪真係坤我啦，我唔知啦。咁我冇啦，我唔影囉。 有冇偷影呀？ 冇，因为佢睇得我好實。寸步不离。咁算啦，咁睇睇完之后呢，咁我就去即係我就睇返佢啲 postcard 呢，賣緊 postcard 㗎嘛。我就突然间见到个 postcard 上面呢有两件聖物，我冇见到。我点解冇呢两件聖物㗎？佢话我喺个教堂里面，但係冚住封住嘅，好多人见唔到嘅，嗰两件圣物系乜嘢咧？你真系亦都真系觉得佢哋嘅能力好高噶。其中一件咧就话咧，施洗约翰咧当年即系帮耶稣受洗施洗嗰个人啦吓，嗰只手咧，佢话咧原来保存咗就落嚟到2000年后咧，就而家流落咗喺呢个修道院。 只手 系啦，施洗约翰嗰只手干咗，佢系骨嚟噶，又系一副干骨嚟噶。 吓 咁、我哦系咩？我施洗约翰只手喺呢度啊，话系啊，好神圣噶，神圣不可侵犯噶。滴汗啦，我当然系咪？即系我亦都唔可以驳佢啦。佢话系唔系咯？咁我要问佢攞 DNA 咩？系咪？啊，第二样嘢就隔篱嗰件啦。我话呢件咧都系喺教堂度封住嘅， 系 唔系大致日我哋唔会攞出嚟添嘅。你知唔知嗰件系咩嚟嘅？ 玛利亚只脚。 我觉得比玛利亚只脚劲啲添。 玛利亚嘅 唔系 边个人噶？ 属于耶稣其实。 耶稣 系啦，冇错，但系唔系佢身体。 耶稣啲须 唔系唔系 耶稣须 唔系耶稣须。你唔好话我去过啲景点咧，唔系喺黑山啊，喺其他地方啊，系声称有无可物得嗰啲三条头发，我都听。 唔系啊嘛。 系啊，呢啲我唔敢驳噶，你明唔明啊？佢话三条头发喺度，我系 yes， 你有三条头发。 太夸张啦。 咁但系呢个系关于耶稣，但唔系个身体嘅。 耶稣件即系唔系身体嘅身外物嚟嘅， 身外物嚟嘅。 耶稣会唔会用银包咧？ 唔会嘅。 耶稣剃须嘅须跑？ 唔系咁亲密嘅嘢。 唔系咁亲密。耶稣坐过嘅一张凳， 差唔多。佢咧？ 耶稣枕头 系话钉十字架嗰阵时咧，佢话有人咧攞咗落嚟嗰嚿，即系嗰个十字架推咗佢落嚟之后咧，佢系喺个十字架度作咗块木，嗰块木咧就保存到。今时今日仲要运咗嚟黑山呢个修道院。 即係钉耶稣十字架嗰块木、啊。 其中一块凿开咗㗎，而家变咗黑色㗎。即係污糟㗎嘛，你明唔明啊？就保存咗喺入面。咁就话而家喺个教堂里面啦、啊。如果想许愿呢，啲人都话摸下嗰嚿耶稣嘅十字架都会成事㗎。咁话哦係呀、啊。 其实可以验到 DNA 㗎。 其实可以验到 DNA 㗎。即係嗰嚿骨都得啦，係咪先。约翰手喎、 啊。嚿木都得，应该有啲毛发啊残留物。 或者有冇血呢？ 係囉。 係咪抽到落去复制到耶稣出嚟添，我话俾你听。几想做呢样嘢。係咪先。咁佢又唔俾我做係咪，又唔俾我睇。咁话好啦，咁啊算啦。 但係见到冚住个位置喺边啊？ 见到那个所谓嘅密室囉，即係个密箱啦，应该咁讲。就喺个教堂嗰个墙边个位置。冚住晒嘅，睇唔到嘅。咁后来咧，我就离开咗个修道院，就去到嗰个市中心，因为好旧嘅个旧城嚟嘅，系旧嘅首都嚟嘅。咁入到去咧，揾咗个博物馆。个博物馆咧，睇完之后咧，就上面系一个画廊嘅艺术馆。咁睇睇下咧，就要系一个好神秘嘅打灯，打得好暗嘅，暗得，因为佢话要费事破坏咗嗰件圣物啊。 系 就系咧，曾经佢哋话耶稣其中一个门徒咧就。你聽就算啦，其中一個門徒呢，當佢即係耶穌死咗之後呢，佢就呢整咗塊嗰啲所謂聖物嗰啲像畫，就畫咗聖瑪利亞嘅頭嘅一幅畫，係用木頭整嘅。 咁就唔知點解呢深烤呢就運咗過嚟呢黑山啦又係。咁呢個呢就係耶穌其中一個門徒整嘅聖像畫、就收埋咗一個密室，個密室就好暗光嘅。咁你就要捐嗰個窿仔入去睇啦，就嘩打到暗到你眼都蒙晒。咁佢就話呢個又係聖物嚟㗎。 呢個渣啲喎。 呢個渣啲。咁但係你見到即係成個黑山呢，如果你係東正教徒嘅話呢，你好高興嘅。因為太多聖美呢去呢個嘅祝母啊、許願啊、祈求啊等等。 但黑山同耶路撒冷都爭好遠。 爭好遠。但佢哋東正教嘅文化好多。點解呢？ 板塊移動。 又係。同埋呢你知唔知佢呢你知唔知我喺嗰個城市呢我好驚㗎。因為沿途呢雖然佢係舊城啦，即係唔係海岸嗰啲度假村啦，係舊城啦。咁有啲破破爛爛嘅鋪頭仔啊，條路又麻麻地啊，類似咁嘅嘢嘅。咁我諗係因為啲有錢佬走曬啦，因為有時有啲有錢人可能舊，因為嗰個舊首都嘛，係咪？咁沿途好多呢被遺棄嘅狗啊。 係。 咁啲狗呢就係好熱情㗎喎、你即係見到遊客呢真係黐到實一實㗎喎。因為佢以為呢你可能餵佢啊，可能佢哋會錫佢啊。咁我一路心諗死啦，我最麻煩就旅行嗰時候有好多狗㗎嘛。咁行到一個位呢，嘩有一隻大狗。 係。 嘩真係好似有你咁大㗎大佬。 咁大隻狗。 好大隻。一見遠處一見到我幾興奮啊。嘩我走都走唔 到。嘩雲海除咗男人女人之外。動物都會厭惡你。 係呀、 啊。好嘢好嘢。 真係好驚㗎呢啲。返轉頭俾俾首靚歌你聽啊。 阿姑雲海摩仙嶺十一號。 嗱第一 part 你咪講呢，你認識黑山係因為塞爾維亞與黑山㗎嘛。係呀係呀係呀。咁其實呢、這個呢兩個地方嘅民族呢其實係分唔得好大㗎咋。其實佢哋都係講塞爾維亞文㗎、但係個國家因為以前曾經係一個王國啦，所以叫做黑山。但係佢哋嘅文化、語言啊、culture 啊，所以其實係好接近㗎。咁所以佢哋唱啲歌呢都係其實係唱塞爾維亞文嘅。不過呢即係佢哋當然有佢哋傳統嘅民族服裝啊、傳統歌曲啦。咁我當時我喺度 hea 嘅時候，我亦都買咗好多碟啦，因為嗰次因為又是落了很多場大雨，我朋友的嘴就很靈強嘛， 落埋薄添啦， 落埋薄添啦，咁所以我就有時喺個海邊或者喺球場邊咁啊，聽住啲歌，睇住啲雲喺度，哇，一嚿嚿烏雲喺度飛過啦嚇，個感覺好有動感噶。咁我介紹一位先生俾你認識，呢位咧我形容為黑山嘅威利。 黑山威利， 你知边个威利吗？ 唔知 道。喂死啦，威利你唔知喎，真系八十后点？ 边个威利啊？ 嗰首咧，当年佢唱咩《神造起创，清新开朗》嗰个咧，阿威利啊。 阿威利， 死啦！阿金枝边个威利啊？阿金枝、 啊。阿金枝，我神造起创嗰个知啊，都唔知道。威利 嗱、啊。這個呢就是我認為黑山威利啦。 哎呀我知返邊個威利啊。 你認到佢 係咪？係啊。你俾呢張相你俾黑山威利我睇我知返邊個香港威利啦。 係喎、啊。黑山威利呢佢就叫做 Anthologia。 Anthologia。 Anthologia。咁佢呢我就揀咗首歌呢就係、是、第四首。但呢個第四首歌呢嗰、那個整個讀法呢係非常之難讀嘅，因為佢以前就係用呢啲斯拉夫字，而家就改做拉丁字、已經容易啲㗎喇。咁我嘗試讀成首歌嘅歌名係咁㗎。啊 ,Damia, Damia, Mena。 你唔諗住叫我重複㗎嘛？ 唔需要啦。好請聽歌。 Trai pavoga mora, tu je moje rodno mjesto, tu je moja Crna Gora. Tu je moje rodno mjesto, tu je moja Crna Gora. Ej da mine, da me želja mine, da popijemo deset ceklina ili jednu. Iz mješine čuvenoga crničkoga vina. E da mi je, da me želja mine, da popijemo ze sa ceklina. 欣赏呢种形式嘅音乐啊， 正啊，因为你人跳肚皮舞即刻。 嗱，头先因为个封面咧，我话俾你听系哈山威尼啊嘛， 系啊， 里边有啲内页咧，佢系着翻啲正常嘅时装嘅，我就觉得系黑山嘅八两金嚟嘅啫，系咪相差好远啊 ？OK 喎， 真系 OK， 肯定有型啊， 系咪啊？真系， 不过佢着翻民族服好啲喎， 系啦。